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长野县民会代表团等外国客人八月七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